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十八集。晚自习是英语，老师站在讲台上， 来，大家书都收起来啊，咱们来一套听力。 沈西很难得的没有在玩，而是发呆。虽然决定帮助皮冻辅导功课，可沈西还是忧愁，万一皮冻咋都不行呢？经过观察研究，沈西觉得水晶皮冻不爱学习，错题本随便应付，上课也不写笔记，就呆呆的看，呆呆的听，非常偶尔才写点字。平时貌似认真听课，可能只是因为他乖，其实没有多少热情和动力。哎，怎么办呢？要真不爱学习，那就很难提高。R 中六班数理化等老师并不经常提问，因此沈西无从猜测水晶皮冻的真实水平，只知道对方语文、英语应该还行，被点到过几次，似乎全都答对了。至于数理化，可能也还好，因为有时叶萌萌听不懂老师们讲的题，会问他的同桌夏九佳。不过沈西也不确定，毕竟叶萌萌她自身水平十分有限。忧愁着忧愁着，沈西忽然看到皮冻胳膊一动，左手伸到背后，貌似是哪里有点痒，细长白皙的手指张开，食指中指在脊柱上搔了几下，而后好像还是不大舒服，身体又左右扭了两下。沈西撑着下巴看，目光一动不动，觉得心被撩得一酥，意志特别不坚定地想着，唉，不然学渣就学渣吧。R 中平时月考总是占用周末时间，然而期中期末却会排在周四周五，而后放假两天。因为被撩，沈西心里痒得不行，一下课就戳下酒驾。小皮豆，期中考完有两天假，要怎么过呀？ 嗯？什么？ 期中考完有两天假，怎么过呀？ 留在学校。 不回家吗？ 哼，不回了。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不好总叫他们照顾的。 夏九佳一笑，声音还是很软，与个性很不相符。你爸爸妈妈呢？ 妈妈去世三四年了。 啊？ 没事儿，过去那么久了。至于我爸，以前是一个修车工人，一两年前考上了英语导游，现在每一天都在外面，不大一定哪天在家呢，一般都是临时通知出团的。 你才十五岁，他也放心？这是为了赚钱养家？ 沈西更加惊讶，比起修车工人，导游收入应当更高。 不过沈西也没有多少具体概念，他自己爸爸是大学教授，妈妈是国企老总，从没有想过钱的问题。 也不全是吧，也算能完成我妈的遗愿。 嗯？ 我妈喜欢旅行，总想去外面看看，但是我们家条件不好，我爸我妈结婚十来年了，只去过一次北京，一次辽宁。我妈去世以后，我爸希望替她走遍全世界，可是实在是太穷了，所以就用闲暇的时间自己看书考导游证。 夏九佳看过照片，她妈妈在故宫、长城、天安门、颐和园、圆明园还有大连海边，笑得特别开心。其实夏九佳的父母都很聪明，只是机缘不好才都当上了工人。 沈西一向伶牙俐齿，此时却是讲不出话。 因为我在上学嘛，我爸一直没有换工作，但是因为儿中可以住校，我就叫他别想太多了，出去跟我妈周游世界。 小皮豆， 我告诉他我已经长大了，能照顾好我自己，没有必要拖着他们俩。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自信，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体贴。父母生他生得比较晚，爸爸今年已经46岁，时间有点紧迫。而当看见爸爸带着钱夹里面妈妈年轻时的照片，与大英博物馆、埃菲尔铁塔、古罗马斗兽场、科隆大教堂等景点的合影时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。讲这些时，夏九家坦荡荡的，还撩着一点唇角，他素来骄傲，不曾表达软弱，在别人面前永远牛叉，永远强大。看着夏九家那副表情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沈西忽然之间自暴自弃，在心里琢磨， 学渣就学渣吧，我想和他一起，我会尽量帮他，以后看看他学啥专业，想不想一起出国读研，想的话哪怕我累点呢，用闲暇时间自学那个专业，尽量的多认识学长学姐，然后帮他做做作业，写写论文，搞搞专利，申请学校，再帮他毕业，回国利用人脉，在大城市大公司拿到一个简单的工作，不想的话就是也差不多，帮他做做作业，写写简历，搞搞实习，申请工作，然后利用人脉，在大城市大公司拿到一个简单工作，殊途同归。除非皮冻有自己更喜欢的东西，要是皮冻讨厌大城市大公司，只想留在老家亲戚身边，平平凡凡轻轻松松的过一辈子，那也没有办法。 CC 市是老工业基地了，如今已经没落了，是上一个时代的受益者，这一个时代的失利者，没有什么好的企业，但是有两家不错的大学，自己也不讨厌科研，可以当个什么老师，哎，好像也不坏，白天上班工作养家，晚上回家抱着皮冻，就这样决定了吧。小皮冻，那期中考完我带你去玩。 再说吧。 沈西刚要继续劝，上课铃又响起来，一声一声催命似的，分外尖利，震得人头皮直疼。第二节晚自习依然还是英语，老师杨娟随便讲了几篇阅读，都不难。最后一个阅读内容是篇鸡汤，题目叫做中国人说我爱你不容易。杨娟在上面念这篇阅读理解。 Shows a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telling their parents they love them. The response are mixed. Are you drunk? Cut the crap, I'm going. 谁来翻译一下？班长。 环球时报报道，网上两个记录孩子告诉父母我爱你的病毒视频火了起来。第一个，一群大学生告诉父母很爱他们，父母的反应各异。你喝醉了，废话少说，我要去。 上官凌霄分数一般，但这些还难不倒他。 好，来第二段。 Why don't Chinese families use those words? 沈西撑着脑袋，听得懒懒散散。杨娟讲话没有起伏，像催眠曲。杨娟讲完最后一段，也顺应着感慨了一句。 确实啊，中国人要说我爱你挺不容易的。我好像也没有说过。你们呢？ 我没有。 我也没有。 杨娟一看，还有一分钟就放学，不够新开一篇阅读，于是顺着聊天打屁。 那有谁说过这仨字吗？ 听到这里，沈西忽然放下手里的铅笔，戳一戳前面的下酒架。沈星皮豆，我爱你哟。沈西是从过道那一侧小声讲的，班里又吵，但下酒家还是听得十分清楚。我讲过了。说完长臂一挥，晃了两下。杨娟看见沈西举手。 沈西不错。 沈哥真的明骚加暗骚。 哎呦，竟然说过我爱你啊，骚不过骚不过。 那话怎么讲的？男人可以没车没房，但是一定要骚。 抢过就抢过吧，竟然还真举手，很骄傲吗？ 夏九家皱眉，有点生气，回头小声呵斥： 别闹了。 小皮蛋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了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